唱店篝火烤全羊，和1039俱乐部一起体验恣意畅快的游牧生活。咨询电话400-606-1039。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谁，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莉迪亚竟然消失了，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长篇科幻悬疑小说《超界诡异时空》，作者赫尔穆斯，演播陈光，欢迎收听。上集当中，陈宇带领着众人来到了这个世界的世界公司，并且找到了陈哲教授。他们向陈哲教授咨询为什么这个世界的男同城会发生这种奇异的现象。那些人就这样任由前行者摆布吗？陈宇问。 我对一些人做了检查，他们失去了对以往的很多记忆，所以来到这里之后，他们没有任何反应。 陈哲教授说道， 当地政府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就将一部分人又送了回去，结果就像是《百年孤独》里描写的一样，无数尸体从火车上就这样直接倒进了大海。在这里，虫洞就是铁轨，南同城就是大海。 陈教授说到这里的时候，语调愈发低沉，脸色也格外暗淡。这里的人口密集以及人群的喧闹，就好似在面对绝望之前的最后的欢闹。陈教授，您没事吧？ 啊，我没事。 陈宇问，陈教授，我们昨天看见在南同城里人都消失以后，出现了一个虚像，不是黑洞，也不是虫洞，但我们和这个虚像之间就好像隔着一层膜，里面出现了很古怪的被无限分解的影像，这是怎么回事啊？陈教授听了陈宇的叙述之后，他的神色变得茫然。 我不明白你说的呀。 陈宇叹了口气，有些失望，他原本希望陈教授能解释这个虚像，但是看起来陈教授对此也是一无所知。艾琳娜说，不管怎么样，我们会尽力查出前行者，陈教授，麻烦你送我们一段路。 好，我现在就送你们去 EIPU7 的瓦杜兹，希望你们能重置时间线，这样才能帮助我们解除困境。也许他们会回到多少年前的这里， 杀掉过去的我，希望你们能比他们快一些。他们见到陈教授只有短短的一个小时左右，他们来到南同城也不到一天的时间，但是这里也许是他们目前所见过的最荒凉的地方，除了喧闹之外，只剩下绝望。飞船里虫洞的景象自不必说，再奇幻也只是刹那之间。当他们下了飞船时，看到的是一群白人。这里的构造与 EIPU6 中的汉兹瓦杜兹实验基地相差无几，这里就是 EIPU7 的劣质敦士登。正迟疑的时候，他们见汉斯先生站在门口。这里的汉斯先生穿着一件休闲装，虽然他脸上带着笑，但眉宇中阴云可见。他们下了飞船，艾琳娜说道，汉斯先生，我们从 EIPU6 来。 我知道，欢迎你们到来，请你们出示一下时空安全局的证件。 他们把证件给了汉斯先生，他大略一观，逐渐消除了疑虑。 请不要介意，平行宇宙之间目前还无法通信，所以只能亲眼验证一下了。现在除了 EIPU3 以外，周围的平行宇宙都达成了同盟，其中的连接点就包括我们这个汉斯瓦杜兹科研基地，也包括美国的硅谷通道、中国的世界公司等等。你们要去哪儿，我可以为你们安排。 谢谢，先不急，汉斯先生，陈宇说道。我们现在要搜集这里曾经被杀害的人名，也就是那些找不到凶手的无头命案。 汉斯说， 我知道在荷兰鹿特丹有一个名叫迭戈·德弗瑞的人被杀了，中国的南同城和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堡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至于死者是谁我也不太清楚，你们得亲自去了解一下。 谢谢你， 但是我得提醒你们，之前就有时空安全局的探员来我们这里查案，结果大部分都出不去了。 出不去？ 这个我也说不清楚， 汉斯先生很无奈地说。 总之我只能提醒这么多了，你们得留神周围的环境。 之后汉斯先生为他们订好了航班，他们在这里依旧不需要办签证。汉斯先生联系航空部的内部人员，很容易就解决了这件事情。他们很快飞往鹿特丹，在飞机起飞之前，他们还是在瓦杜兹的街道上转了一圈。无论是哪个宇宙里的劣质敦士登，都是人口稀少，宁静闲逸。这里似乎在各个平行宇宙当中都像是一座世外桃源。上了飞机，他们几个人正好位置相邻。陈宇问， 待会儿去鹿特丹你们谁会荷兰语？ 我会， 艾琳娜说道。 肖恩说，我想只要不碰到外星人或者是精灵族，语言的事情几乎是难不倒你。 那也不一定，如果去了某个部落，要说那里的土语，我也是一筹莫展。 飞机抵达鹿特丹，他们行走在鹿特丹的街道上。鹿特丹这座城市保存至今还算完整，地面上虽偶有灰尘扬起，但比起其他一些地方还是要干净很多。 肖恩说，到了鹿特丹没见到郁金香，也没见到风车，就得先去当地的警察局，这种旅游真有意思。哎，老兄，以后有的是机会，而且也有无数个鹿特丹，一定有比这里更好的鹿特丹。 王腾开玩笑地说。 他们几个人很快就打听到了鹿特丹最大的警察局。艾琳娜凭借高超的语言天赋，很快就找到了警察局局长。他的名字叫帕克，是个长着红胡子的40多岁的壮汉。他们在局长办公室见到了帕克。 你们是时空安全局派来的探员？ 帕克问着，他拿出了一片口香糖，放在嘴里嚼了起来。艾琳娜说， 对，我们是来调查当年的一个无头案件的，是关于迭戈·德弗瑞的事情。 那个案子很遗憾，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凶手。 帕克说， 之前也有时空安全局的特工来过，我没什么进展。你觉得你们会有进展吗？ 我们也不一定会有什么进展，不过还是得麻烦您把当年的那个案子的卷宗拿来给我们看看。总之该做的还是得做，您说是不是？ 好，你们等一会儿。 帕克进了里屋，他们几个人就在外面等着。过了一会儿，帕克笑容满面地说， 哎呀，看来你们的确是从汉斯瓦杜斯实验基地来的，我刚才打了个电话，就是为了确认一下你们的身份。小姐，你叫什么？ 艾琳娜。 很好，现在可以确定了，要点维他命吗？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科幻悬疑推理小说《超界诡异时空》，欢迎您继续收听。 帕克说着，拿出一盒维他命 C 片，几个人摇摇手。帕克又从后面一个大柜子里翻找着当年的卷宗。片刻之后，他拿出了那份卷宗，递给了他们。 真是麻烦呀，我们的网络受到监控，拿去看吧，不过不能带走。 谢谢。 艾琳娜翻开卷宗，仔细阅读上面记载的关于当年迭戈·德弗瑞遇害的报告，里面还有尸检报告。 陈宇在一旁问，这里说了什么？ 死者迭戈·德弗瑞的 DNA 列表，你把它记下来。 陈宇根据艾琳娜所指，将卷宗上关于死者的 DNA 报告抄了下来。 他又问，他是做什么的？怎么死的？凶手呢？ 根据卷宗上的记载，这个迭戈·德弗瑞是一名化学家，曾经是阿姆斯特丹大学化学系的教授，后来回到鹿特丹，在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他是被一只突然出现的手给掐死的。 卷宗上说，迭戈·德弗瑞走在街上，迎面突然出现了一只手悬浮在空中，就把他给掐死了。这只手并没有留下指纹。 几个人听了之后都觉得匪夷所思，之前他们打听到的死因多数是被某种能量波致死，或者是被某个人通过摇动手指而产生的车祸给撞死，而眼前这种死因再一次让他们为之惊诧。 帕克先生，你们这里有科学家研究过吗？这么古怪的案子，我想一定会有科学家感兴趣的。 艾琳娜问。帕克摇了摇头。 监控拍下来的照片就在最后一页，你们看了就知道，就是凭空出现的一只戴着黑手套的手，掐死了这个可怜的家伙。很多人认为是魔鬼干的，我们这里最尖端的科学家也只是含含糊糊地说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原理，但都没有确定。 艾琳娜把帕克先生的话告诉了他们几个人，几个人互相看了看，没有一点头绪。 陈宇感觉到这个案子在这里又停滞了，因为他需要凶手的线索，否则一切都不能够下定论。可这个凶手甚至连指纹都没有留下，根本无法确定身份。 他们离开警察局，在鹿特丹的街道旁的公园里能看到很多花卉，其中有一株株白色或者红色的彼岸花，除此之外还有耀尾花，有蜂鸟飞舞在花丛之中。 周围的路人见了就好像是见到寻常的蜜蜂蝴蝶一样，一点也不惊讶。 这里看起来很古怪， 陈宇说。 对，我想我们都看出来了。 他们又转了一会儿，去了一家餐厅吃饭。 你们看，窗外的那条街就是当年迭戈·德弗瑞被莫名掐死的地方。根据卷宗里的记载，就在那个电话亭旁边。 艾琳娜说。 既然找到了迭戈·德弗瑞的 DNA, 那就继续找别的倒霉鬼的线索吧。我想，即便我们不懂其中的科学原理，但还是可以找到规律的。 陈宇虽然这么说，但他心里一点把握都没有，现在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王腾耸耸肩， 我相信这家伙的话，但我说不清为什么。 他们吃完之后到了路边的那个电话亭旁边，那个电话亭普通到不值一提，但却是当年的案发现场。他们围着电话亭看了几分钟，也没有看出什么端倪，但在电话亭旁边却有一株很古怪的植物。陈宇认得，这是巨型头羽半边莲，上面停歇着一只黄黑相间、尾羽如珠帘一般的维达鸟。艾琳娜在一旁看了，与陈宇两个人相视一笑。陈宇说， 这会儿下午一点半，我们去叶卡捷琳堡，我想现在应该有航班飞叶卡捷琳堡了。 李耀杰插了一句， 这么快？ 陈宇笑了， 你终于开口说话了，但你是怎么想的？ 李耀杰依旧冷淡地说， 彼岸花、维达鸟、蜂鸟、巨型头羽半边莲，这些都不是荷兰的东西，最起码在这里这些物种是很难存活的。 但这里的人似乎一点也不惊讶。 你应该看出来了，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如果这些不属于荷兰的物种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出现在鹿特丹的街头，那么杀死迭戈·德弗瑞的那只手出现在这里也自然就有可能了。我想这一定和空间有关，也许就像莱布尼茨说的，各种宇宙也许就是各种偶然的真理，只是这个偶然真理是不是人为造成的，目前谁也说不清楚。 李耀杰回答， 哼，很显然你是在怀疑凶手就是俄罗斯那个被害者的另外一个版本。 对，我是这么怀疑的，因为之前去过的平行宇宙里前行者都是用这样的手法。 也许你说的对，不过也有可能是那位男同城的被害者呀。 我们去叶卡捷琳堡，今天晚上应该能到。 飞机上王腾有些疲累，耗在一边睡着了。李耀杰继续用沉默来应对周围的一切事物。陈宇看着窗外，见天空中的云都散发着淡淡的蓝光，反而天空却呈现出了鱼肚白。这里的一切都看似自然，却透着古怪。 肖恩随口说了一句， 这些宇宙看起来就像是上帝的涂鸦。 这话倒是有些诺斯替教派的感觉啊。 哎，你喜欢喝酒是天生就喜欢，还是后来受了什么影响，比如说尼采的酒神理论？ 和尼采没有半点关系。 肖恩说着看了一眼王腾。王腾这时候醒了，点点头没有说话。肖恩反问， 那你呢？你信什么？ 我相信理性，就是尼采说的日神精神。 肖恩笑了笑，喝了一口飞机上的香槟。 之前在 EIPU6 的男同城里，那个突然出现在虚空里面的人影是你的情人？ 没错，他和你一样也是英国人。 只不过它来自 EIPU1， 也就是我所处的宇宙。 它这样出现比安迪霍沃的玛丽莲梦露还要夸张，而且各自不同。你觉得这和我们调查的前行者的事情有关系吗？ 我可以确定地说，有。 为什么？是蝴蝶效应？ 不仅如此，莉迪亚曾经告诉过我，她希望我调查这个案子。她说，她会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等着我。 所以，你加入时空安全局也是因为他喽？ 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陈宇说道， 简单来说，我没那么伟大，我也从来都不是心怀天下的人。我做这件事情主要就是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他，第二是因为我有一种和福尔摩斯差不多的性格，证明自己的能力时会产生快感。 所以你和福尔摩斯是同行吗？ 艾琳娜突然问，陈宇，你的表格上还差多少？ 除了这里的名单还没有搜集全，还有 EIPU Night。 那你有什么想法吗？ 快了，但目前说什么都是废话，还是得把我要的名单全部列齐。 啊，艾琳娜，有件事情我不知道能不能问。 什么事？ 陈宇没有说话，只是看了看李耀杰。 艾琳娜的脸色变得有些阴沉，她说道， 以后再说。 下集当中，他们来到了叶卡捷琳堡，但是让他们惊异的是，在叶卡捷琳堡发生的案件当中，同样是虚空中的一把刀，把被害者一击毙命。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莉迪亚竟然消失了，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长篇科幻悬疑小说《超界诡异时空》，作者赫尔穆斯，演播陈光，欢迎收听。 一分钟不算短。刚来北京的时候啊，为了省钱，每周给老家打电话都控制在一分钟以内，只能说一些我挺好，你们多保重，就这一分钟让我很满足。 哎呦，100块钱可不算少。春节时小孙子举着100块钱跟我说，奶奶，往年都是你给我压岁钱，今年我给您，这是我卖废品攒的。 10公里不算长，每天上班乘公交得站10公里远，不管多拥挤多颠簸，妻子都能在我肩头小睡一会儿，因为她知道我不会让她摔倒。 听北京故事广播，珍惜平凡中的拥有，让幸福来敲门。 欢迎乘坐地铁5号线列车。 喂，老张，什么？没事儿，坐地铁呢，闲着无聊，给你打一电话。啊， 这么大声儿，烦不烦？ 哦，好好好，老张，先不说了啊，哎，再见。 车辆起步，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哎，老公， 没卡乘客， 哎，几点下班啊？哦，怎么那么晚呀？能不能早一点啊？ 姑娘，咱就不行小点声儿？